人为一次命令，干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职。哎，贵儿啊， 这儿， 咱们爷们这个字号，哎，说得客了吧？ 感情了，撑得起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了。可这会儿，谁还比得了咱们老爷们儿了？ 这么一说，够瞧的了。 嗯，够瞧半天的了。 太和老佛爷要往法门寺拈香，銮驾齐备了吗？ 齐备多时了，后您请假呢？ 候着， 这 大家要请假。 是， 儿臣有请母后。 但愿得长生无老。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。 平臣 天千岁。 儿啊，为娘要到法门寺降香，銮驾可曾齐备？ 俱已齐备。 齐驾法门寺。 遵旨。官儿啊， 这 齐驾法门寺。 是，叫的 有 齐驾法门寺啊。 哦， 二爷呀， 妙中和尚哪儿接近，还和老佛爷要打坐。 这丫头和尚呢？ 哟， 哪儿接近啊？还和老佛爷要打坐呢？ 观音堂接近。 观音堂接近啊？好的。 是。 启千岁。 嗯。 观音堂接近。 观音堂，你就告诉他们不得了吗？ 哎，这和尚带路，下问百驾观音堂。上借问多念万寿经啊， 阿弥陀佛。 官儿啊，外头为什么这么鸡毛的喊叫的？ 奴才不知道啊。 快瞧瞧看， 这下巴的 有 什么是寂寞的喊叫的？ 有一女子显冤。 女子显冤？ 真是。 好的，启千岁， 嗯， 有个女子显冤。 怎么着？有个女子显冤？ 是。 这儿没她的父母官吗？ 有啊。 这是 去吗？ 这是都是成心搅。 是。 帮去杀了他。 哎，杀了他。 别嘛。哎，慢着，后旨意。 哎，听信儿。 大佛宝殿岂是杀人之所，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尊旨。哎，官儿啊， 这样， 这大佛宝殿上怎么能够杀人呢？ 可说是呢。 这谁的主意啊？ 奴才可不知道。 瞧瞧客， 这样， 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是 客。 是。下边的 有， 看看这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是，状子在此。 拿来。启千岁， 嗯， 有状子。 怎么着？他有状子。 哎， 嘿，孩儿啊，你的差事来了。 奴才有什么差事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，高声朗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念个太和老佛爷与咱家听。 这 可 是 可你倒是客呀。 哟，这不是客难吗？ 哎呀，不带你出来一声，要跟着有这么点差事，还不够你蹭笼子的。你 又蹭笼子了哟。 客 是 哪儿怨不了，跟上这儿怨。 你哪儿那么些说的呢？ 是，哎，哎，倒是写珍珠点儿啊，这怎么念？这 没有那么些说的。 句， 哎，我让你念状子，句呀，啊，句呀，啊，再句就躺下了。 是。去上告状吕宋的小调，请宣布喊冤事啊！ 哎，照这个样慢慢的往下念。 这且瞧瞧，即梅武献学，强生宋国师之女，许字是君指挥，府旁为妻，六立昌尚未合锦，忽闻是夫身遭非祸，赶急查问起了情由，方知是夫因病复幼，尚未受职，现已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，经过双府孙氏门前，瘟疫中失落的女桌一只，被孙女娇拾去，时有刘备侯从旁窥见，即此狂取玉娇绣鞋一只，领他们六彪在大街之上向师父观战，因此二人争斗一处，当今刘公道解劝并未公允。随即观看，彼时又出孙家庄，黑夜之间当山二命，一不雄情二不见正，不过又将师父拿在公堂，以为星球暗无天日，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组织的巨型屈招拘留监狱。且瞧瞧，一闻此言惊骇异常，家中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，紧依法律规定条例，举人上高府就不准停，还请就不全请医学勤下分众生的则先接之死，永无计及也，紧壮啊。且学请看。 嘿，真难为你啊。 说是的，孩子才多大啊。 母后请看。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，官啊。 这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，下不大。 有 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。哪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？ you 到帐下那儿，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，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，有什么冤枉事啊，自管往上回，别害怕，都有大家呢啊。 是皇太千岁有 外头怎么又嚷嚷上了？ 是啊， 太和老佛爷保佑离得近，惊了架砸架担的李丹呢、 啊？哟，奴才可担待不起啊！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，瞧瞧胳膊子子日的。 这，我说下边的 哟，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撑的。 天阁爷的护卫， 天阁的护卫啊！哎，出了京了，不要这狗屎的。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砸下单，吃的你们干呢？ 是啊， 还不叫我滚下看吗？ 是， 叫我骂你们什么债券猴崽子？女儿，慢慢的说你的。 皇太呀。

小富鹏是杀人的凶犯，不用说，是你给他的刀啊。说打官司不许拉纸人， 倒是没有，你瞧这状子上就写着刘媒婆呢。 哦，这状子上有个刘媒婆。 哎，你瞧在这儿呢，不是？ 哦，在这儿呢，不错。这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儿？ 是在博义庵。 博义庵，那么你呢？ 也是在博义庵。 哎呀，闺儿， 怎么着？ 你瞧瞧，拿这么好的孩子跟那宗嘎杂子一块打练练， 是 这日子长老闹得出好了呀？ 简直的没好，趁早找房搬家。 你给他的房钱？嗯， 连我还住庙呢。 提了刘媒婆去。 是，下面的 有 提了刘媒婆去。 好。 这儿有一张状子， 是 给那个县官叫他瞧瞧。 哦， 告诉他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， 是 众儿女薄幸，无恩可报，弄张字纸就把他给刷下来了。 是。哎，我说县太爷您起来。 公公 公公，还都是四车上呢。县太爷说了，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，众儿女薄幸都无恩可报了，弄了张字纸把尊驾给刷下来了。 惭愧。 惭愧，在这药铺里呢，拿瞧去吧。哎，你认识字啊？ 做官人也不识字的道理呀。 嘿，难得知县会认识字了。 上告状女宋氏巧娇啊，这巧娇我在哪里见过，怎么一时想她不起？ 好吉祥啊， 太爷。难道你把你宋姑娘都忘坏了么？ 他敢说话， 你就是宋国世子的名唤巧娇。 正是。 为何告辞刁状？ 岂不深怨？何为刁状？ 对， 这 天 为何不告？ 不必相信。 是 今天 怎么着？ 还跟 着这样子还了嘴？ 哎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不是尊驾您那个小擦擦眼儿， 老实点儿吧。 Thank you. 你呀、啊，跪下说话。 哎，叫他跪下。 妈妈跪下。 皇上啊，这是谁呀、啊？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。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。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儿吗？ 三曹对岸，你跟我说实话。 说话。 亲子爷用笔。 招啊，你早干什么来着你？ 说是呀。 天岁呀。 大胆的，没我之心。

Thank you. 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、哭恨呐、尘缘里呼。